连人带船齐翻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。金木竹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断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。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江里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，狼狈不堪。梁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寇，英明前秋。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。 下面我们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这位爷雄才大略无一

情长那要难情，有多少回我在梦里听到这醉人的声音。成人家庭美满，忆往昔看如今，半似梦境半似真。想我这辗转回国的幸存者，40年来常念着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。这一次飞越东海来访问呐，又接触到伟大的中国人民，我曾到新井车站有故地呀，我曾到烈士陵园吊英魂，在北京聂荣臻将军会见了我，难忘他那仁爱的心怀，广阔的胸襟。君赠我一幅画，虽寒山有雨一身，青松不老梅花桥，翠竹亭把成精神，亲切地叫他男人肺腑，将军的面里刻骨铭心。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也是日本人民遭受了惨痛的沉沦。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，为日中友好万代春，我愿做那献身的人。车站上即将登城的美穗子思绪悠长啊，感情深沉。正思想

自从那日分别后，你回到院，我返家中，又谁知被人骗卖到灯船上，整日里陪酒伴唱，任人欺凌，恶船主皮鞭抽来疼棍打，血泪浇蹦我忍气吞声。今夜晚逃出虎口，来到此地禀哥呀，从今后咱永不分离，共死生。阿炳说：“但愿咱俩相依为命，如同这清泉流水。我已把二泉明月变成曲，听我演奏，琴擂频频，阿炳他心情动，把琴弦调离。难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月色皎洁，泉水澄碧，阿炳琴擂，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。只见荡漾漾一对情人应倒影，清澈澄两位红似游龙，翩翩薄云轻一度，一轮皓月隐幽冥，清风徐徐穿呀云，泉水匆匆。苏曲哀婉